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开通了我们的两种参与方式哈，一个是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而且今天是周五，我们俩人呢也在聊天室里边开了视频直播， 破天荒的第一次，是不是 啊？ 当然以后还会有。 对对对，以后可能在周五当中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开哈，所以今天如果您在聊天室里边不光是能够跟我们来发文字留言，还能够看到我们俩的直播，但是有时候看直播是不是就耽误留言了， 应该也没事儿吧， 应该没事儿。 我这儿监看的来说啊，大家是可以一边发着文字互动、一边看到我们的人脸的 人脸 看到我们美丽帅气的面庞。 谢谢您哈，真会夸自己哈。另外呢，我们的官方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也可以您在里边留言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那其实呢，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像我呢算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美哲呢算是新北京人， 是 对于北京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地标性建筑哈啊、都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当然对于南城啊，这两天可能大家也非常的关心，比如说像天桥， 光说不练 啊，这你都懂啊，这你都懂啊，所以 天桥的把式嘛，对不对？光说不练， 你干嘛意味深长的看着我？ 这不就是为您量身打造歇后语吗？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 什么糖油饼啊，北京最贵的巧克力呀、什么面茶呀，反正还有等等等等吧。 就当没发生过。 罄竹难书。 罄竹难书。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天桥那个地方，您熟不熟？去逛过没有？周边现在有很多的像天桥艺术中心，包括天桥曾经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周边也会有哈，当然了，对于天桥把式光说不练，您遇见没遇见过这样的人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是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其实呢，天桥不光是个地名，它真的有个桥， 是吗？ 对吧？而且呢，天桥刚才美哲还在问，是真的是天桥地名的天桥，还是我们说的 人行步道的那种过街天桥？ 过街天桥啊，其实呢，按说这个天桥地名这个天桥已经消失了将近90年了。 哇！ 如今找到它的精准的位置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也是从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了解到，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持续推进，这两天可能相信很多人也关注了哈，这个中轴线申遗。中轴线知道吧？ 那必须知道，还有相当的了解呢。 哎呦呵，跟我们说说最北边是哪儿啊？ 钟楼，鼓楼。 去过吗？ 去过，去过， 去过是吧？ 起码在车里看见过，也算是去过嘛。 哎呀， 眼见为实，是不是？ 那还行，还行啊。反正据说呢，现在随着申遗的这个持续推进呢，天桥原址的位置基本上已经算是确定了。史料记载说，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天桥呢，是明清皇帝前往天坛祭天的时候必经之路， 所以叫做天桥。 去祭天嘛，天坛。地坛。 也有日坛和月坛。 然后呢？ 然后呢？没 有 然后了呀。 还有一个坛呢？ 还有个坛，日月坛。 那在我国宝岛台湾啊，先农坛。 先农坛，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呢，说实话，你不要瞪我，现在 有 视频都看得见，都看得见哈。这个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呢，像经历了龙须沟明渠改暗渠，建这个有轨电车。道路拓宽等工程之后，天桥最终是在1934年被拆除了，所以当时叫有名无实，有这个名，但是看不见桥， 就没有那座桥了。 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去天桥艺术中心都会看到，那不是绿化带里边有一个特别陡的汉白玉的石桥， 算是复建的吗？ 复建的。这座石桥呢，其实是2013年就是青白石的石拱桥，那历史的文化景观桥，它其实啊不在原址的位置。景观桥在原址的南侧，当时也是考虑交通压力啊，建设成本啊，当时就设在那儿。就那个路口，您就从那金鱼池那条路，您要去 有一医院，那红灯特别难等。 嗯 啊，反正有的时候我要是去的话，就等半天。 哦， 过了那个口，往有一医院那口那边那条路上去扎， 嗯， 也是等半天。 嗯， 啊，所以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 是 天桥的大致位置啊，在现在天桥南大街的北口、前门大街的南口、天坛路西口和永安路东口四条这个交通要道的汇合处。 嗯， 2008年开始呢，市测绘院的副院长陈品祥就做过相关的探索，那么也是这一次天桥遗址探究项目的带头人。他说啊，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哈，精度只能达到10米左右，这对于准确定位天桥原址还是远远不够的。 哦，十米都不行啊。 那肯定的，你导航的时候差十米就差很多了。 对，可能过了好几个街区了都。 那倒也不至于，那倒也不至于。 一条街总行吧。 反而主路和辅路有时候傻傻分不清楚，是吧？ 是。 所以呢，这对于这一次呢，随着中轴线的申遗持续推进，中轴线的相关研究和价值挖掘也在不断的深入。根据档案记载啊，天桥坐落在龙须沟上。龙须沟也说过好几回了，是吧？ 嗯， 那么龙须沟当时也是原址，首先你对龙须沟的原址要进行定位啊。上个世纪30年代，从明渠改暗沟之后，龙须沟前行地下，随着城市变迁、市政改道啊等等一些变化，很难从现状当中找到当时的位置。同时呢，这个区域的地下管线也比较密集，找到这个旧的管道管沟十分的不容易。哎，那么这一个考证能不能够和实际情况相印证？今年5月份呢，是测绘院开展了天桥地区的地下排水管线调查。至此呢，天桥原址的位置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嗯， 在现有的景观桥以北40米的位置。哎，人家院长也说，中轴线呢是南北方向最重要的参照系，它的准确方位也能够对天桥原址位置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确定。 嗯， 所以我觉得这回呢找着位置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啊。 没错， 对于很多的新北京人，包括我们这些就是好几十年也没见过啊，知道天桥具体位置在哪儿，也是一件挺很高兴的事情。 是，大家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再去看看。刚才说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下研究的一个脚步。 没错， 其实现在能够确定它的具体位置，也算是里程碑式的一个发现了。 哎，另外呢，对于天桥呢，其实不光是一个位置了，对于北京人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里边原来有很多的一些啊小店呐， 美食啊， 美食啊，包括一些文化呀。包括早年间的那些什么啊，说相声的，然后天桥的把式， 什么天桥八大怪，不是当时会有这种说法吗？ 对对，顶碗的各种各样的，包括现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天桥的把式啊，光说不练的这种人，您见过没见过？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挺好的事情哈，其实要说今年7月份之前呢，青年沟路和和平里东街十字路口西北角有一个街心花园 啊， 那个时候啊，这个街心花园的情况应该说是不太妙。 怎么了？ 50-60桌麻将就像是铁锁连环般占据着这个小小的花园。 哎，你会打麻将吗？ 我不会打麻将，但我知道里面的一些牌， 就会吃麻将， 四筒什么2条3条， 哦， 点放个炮。什么糊了听了 哦， 这是我对麻将的一些比较粗浅的了解。 是， 但是你要说吃着那麻将哈，我也吃过， 是吧？拿勺崴着一口一口接一口， 那不顶得慌吗？来，这个跟大家说说这个人在小花园里打麻将的事儿哈。 啊，真是玩牌啊。 对，人家是玩牌，这打牌的人呢，你要说打就打吧，走了之后还会留下数不清的烟头，这烟味儿啊也是久久难消，所以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是多多少少有些的意见。 嗯， 那在大家的投诉之下呢，属地和平街街道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叫做变赌为输，积极的引导，把这个小小的街心花园改造成了一个辖区内面积最大、健身设施最全的一个居民健身区。那曾经环境差、执法难的一个老问题就一去不复返了。 嗯， 8月24号下午啊，记者也是来到了此前被大家多次点名的这个街心花园。3600多平米的花园是绿树成荫，要说这面积也挺大的哈。 啊， 那从马路上进了这个花园呢，就有一种走进空调房的感觉。 有那么凉快呢？ 哎呀，树荫特别多，是不是？ 啊， 里面还排布着很多崭新的健身器材，像走步机呀、压腿杠啊、按摩器，种类繁多。 压腿杠 就是压腿嘛， 拉拉筋，人不说嘛，筋长一寸多活十年呢。 这说的倒是挺好，但是我们把那叫压腿。 哦，压腿杠，压腿杠。啊，然后反正就是大家领会精神吧， 啊，领会精神啊，筋长一寸多活十年是吧？ 是是是是，啊，就说呢，老年朋友要多活动活动身体。 哎，问你一下，你体前屈怎么样？ 座位体前屈， 对啊， 真不怎么样，从来就没摸到过脚趾头。 哎呀， 所以我觉得有空了， 还得 我也可以去用用这个压腿杠，是不是？ 到岁数了， 咱说这些什么按摩器什么的，都特别对老年朋友们的胃口。 嗯， 有一位女士啊，就自豪地告诉记者，像有一些健身器材呢， 嗯， 就是她建议安装的。 哎呦， 但是街道啊，要说也特别给力 啊， 真的就给装配了，非常的贴心。和平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邹明晨也回忆起了2019年在处理大家棋牌问题投诉时的一个场景。 嗯， 想想2年前那还叫一个头疼。 为什么呀？ 当时啊，还没有改造的花园当中是连绵不断的麻将桌， 嗯， 路走不通，甚至连脚都下不去。 哦， 最多的时候能支起50-60张桌子，哇，多壮观的一 个景象。那确实人不少，改流水席了。 哎呀，聚在这儿打牌的能有好几百人呢。执法行动本身就存在着掣肘，而劝导工作也一直没有间断，却收效甚微呢。 嗯， 那回到办公室呢，面对大家的投诉，邹明晨也是倍感焦虑。大家都说这个街心公园打牌的人太多了，不仅扰民，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卫生问题。跟大家说一下哈，刚才说到了有人呢吸烟吐痰，留下一地狼藉。 嗯， 那带不走的这些椅子就用铁链子拴得乱七八糟。 哦， 不仅如此，回到家一开窗还能飘进来一股异味。 什么意思？ 原来呀，有很多打牌的人， 啊， 你知道吗，人有三急，是不是？ 啊， 躲不过去就干脆随地便溺。 哎呦呵， 哎呀，2020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就让这种情况的解决变得刻不容缓。 嗯， 虽然说执法有了一个抓手，但是所面对的群体往往是老年朋友。 嗯， 咱还是得以劝导为主，劝导、治理、反弹，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年呢，和平街街道文化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队，还有属地派出所等等部门，就本着为大家办实事的思路，广泛的征求周边居民的意见，计划要变堵为疏，就把这个小小的街心花园呢改造成了一片居民的健身区。那么从7月底7月22号开始，经过历时1周的改造施工，这个花园的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39组健身器材完全的安装完毕。 嗯， 邹明晨也说呀，我们也会继续的加强巡查。那现在呢，打牌聚集的问题还真的就没再出现过。 是吗？ 这片小小的花园改成了健身区，而北侧呢也是旧有的和平街乒乓球的健身园。 嗯， 连成一体之后啊，现在整条绿化带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就是一个健身的场所。 是， 那自然也就没有人在这儿聚旗儿打牌了。 哎，人家想特别明白，你不是50-60张桌子吗？ 啊， 我全给你换成健身器材。 对， 你没地儿摆桌子去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 您想打麻将这个事儿吧，尤其是在疫情之间，那显得更不好，是不是？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能健身啊，少跟家里边窝着， 嗯， 多出来走走，挺好的一件事。 散散心，锻炼锻炼身体。 哎， 我觉得也是为大家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些放松的选择。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边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永远的春天说，今儿下午直播间里边见面了哈，主播能和听众的关系也近了很多。 是的，是的， 还是开视频直播好。 嗯，丑媳妇儿终于见公婆了，我旁边坐着一位，终于见。但是大家都夸奖你呢， 用男生也不太合适。 是是是，是来说说大家怎么夸奖李凯老师的。 啊，别念了， 说李凯老师的脑门上闪着智慧的光芒。要说我们的直播间真的今天有点热，是不是？ 还行吧，就是光今天打的好像有点那什么。 对对对，微微有点冒汗哈。 啊， 但这样的状态就是非常真实嘛。 啊， 我们平常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 你当心领导找你啊，找你谈话。 把刚才那段掐了行不行？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张辉说，这个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呗。 嗯， 啊，50后就说天桥比较熟悉，在那儿还住过2年呢，往西就是有医院，很是熟悉。 哦， 是、 啊， 看来人家是一位老住户了哈。 嗯嗯。 3090说说那个之前啊，咱刚才新闻里面说的那个街心花园， 嗯， 刚刚建成的时候，人家住在附近，说可好了呢。那个时候有绿树，有花卉，还有白色的藤萝架。后来啊，3090这位朋友就搬走了、 哦， 不知道这个花园现在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嗯， 觉得特别的好。 是那一片也算是老城区了。 嗯、是、 啊、 要说可能这个街心花园建成的时候初衷也是好的，想让大家遛个弯儿、 嗯，对， 没想到后来就被各种各样不太好的一些这个事情所占据， 就打麻将了呗， 嗯 啊，然后这个小芳在家说：“哎呦，美哲怎么这么轻松啊？我都挺激动的。”就是说你的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 那毕竟之前就是主持过几年的视频节目、 啊、 要说咱们的有台是不是那个也有视频直播吗、 哦、 来李凯老师说说吧，今天第一次开视频直播什么感想啊？ 还行吧，正常，该怎么上直播上直播呗。 嗯 啊，我也在我这个台上面新闻广播我直播好几回 了、啊、 对 您毕竟工作30多年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去过天桥吗？对那片熟不熟啊？怎么了？ 没事，看大家的夸奖 啊。另外呢， 好笑。 怎么来看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生活当中您遇见没遇见过这种人哈、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顺着天桥，咱一路向北去一趟中关村。 哟、 哦啊， 那也太北边了吧？ 还行，没到昌平。 行行行、 啊， 那您说说中关村怎么了？ 如果倒退十几年前哈，这个正是中关村地区电子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 嗯， 谁家要想攒个电脑，电脑啊。现在电脑你像我们这边1、2、3、4、5、6好几台电脑哈、 嗯、 好多都是那种一体机， 是 就是带显示屏没主机、 嗯嗯、 过去那个电脑得回家自己攒去， 就是自己买一机箱，但里面的那些硬件都得自己选什么配置， 你得选个主板，选个能插能好的， 还有硬盘 啊，对， 内存条， 内存条 CPU、 嗯 啊、 显卡 各种各样攒、啊 嗯、 这要是想攒个电脑必定先去海淀黄庄这样的位置。 哎，是不是那时候中关村有几个大厦，什么 海龙、 鼎好、 哎、你都去过是吧？ 我都听说过。 哦，没去过。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还有呢吧？ 我上大学时候那个刚盖。 哦，果然是 那时候还是 有年代差， 民沟，而且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关村黄村那不是那一带的黄庄那一带的都是什么呢？地摊卖的内存条、 嗯。哦， 啊，就是属于满大街都是就是这种情况、 嗯、 啊。当然现在。当时中关村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说这是北京城里边唯一一个车不得不让人的地方，因为人太多，过马路啊，买内存条的呀，这人太多。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反映出当时的人车矛盾的状况，就是行人群体非常庞大， 嗯， 过起马路来，不管是不是闯了红灯，车都不敢惹人， 这也有点无奈，是不是？ 对吧？您开车到那儿，那麻花环岛就是那个中关村原来有一个环岛， 就是 DNA 形状的， 就那个双螺旋结构的， 嗯、 我管它叫麻花环岛啊。在那儿不堵车才怪呢。 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关村地区的产业结构、道路状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每逢行人绿灯通行的时候，大多数车辆都在斑马线前停稳，主动礼让。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反复复哈、啊。你知道、 嗯、 这些事儿就不怕念叨， 是 多叨叨， 跟大家说一说， 对吧？多叨叨，多叨叨，叨叨了一年两年的，大家就养成习惯了， 哎， 是吧？老生常谈嘛。那么混杂在人群当中的非机动车，其实呢，还有一些真的不错，下车推行。行人过马路也不用再观望迟疑了，出现那些极个别的不礼让斑马线的司机，那警察叔叔毫不客气直接就叫边上，对吧、 嗯、纠正一下。 哎，在近半个小时的观察当中，记者发现尽管交管部门加强了路口管控啊，但是也确实有个别司机没有礼让斑马线而被警察叔叔拦停的。 嗯， 因为有交警现场执法，记者呢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些司机的心声。 什么心声啊？ 就是来问问你怎么不让人呢。哎，你别说哈，个别司机的交通法规意识还是比较淡薄的。 嗯， 比如说有司机提到，哎呀，因为礼让斑马线的宣传这不是刚刚开始不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呢。 哦、 啊，没适应， 借口 啊。还有司机说了，哎呦，如果转弯的时候加速行驶，就是我给一脚油，过马路的时候行人还没抬腿呢、 嗯、 这样的话我过去了也不会和行人有交集，那意思是我比他们快多了、 这还是有安全隐患呀， 到底谁让谁，是不是、对于司机的这种奇葩理由呢，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当中早有明确的解释和进行避让的具体操作办法，这也是司机必修课。正如一位交警和记者交谈时候所说的哈，现在的相关宣传呢是要强化意识，而不是重塑啊或者建立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当时上交规课的时候，老师都讲过， 没错， 对吧？那么海淀区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的大队长也跟记者说八月份以来呢，我们在这个路口纠正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已经超过有好几百起了哈，其中涉及处罚的大约是100起。那么现在呢，多数司机已经具备了主动礼让行人的意识，我们在执法的频率当中呢也有所下降。最初啊，早晚高峰的时候每小时要纠正差不多10起，说现在每小时最多出现1-2起就不错了。 这说明大家的意识还是渐渐的树立起来了，是不是？ 对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礼让行人、礼让斑马线已经有了一个最起码的知道，警察叔叔可能在前面等着我呢然后慢慢从这个自觉这叫不自觉变成自己的 自觉 对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把每一个人都树立这样的安全意识，这样我们在这个公共交通的规则上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没错， 咱刚才说的是这个海淀黄庄那儿哈，再来说说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和东四北大街也有一条一个十字路口 啊。 虽然说没有海淀黄庄十字路口那么大，但是过去车不让人的投诉同样是居高不下。这个道路南北向的行人呢，要说也挺难的，既要小心右转的车辆，还同时要提防着对向而来的左转车辆，所以说常常觉得呀，我过一马路太难了，眼睛都不够用。这得眼观六路，耳 听 八 方。 比如说居民朱女士就跟记者诉苦说，她的年纪大了，这腿脚不太好用，所以说从这儿过马路啊，就觉得特别的紧张。 为什么 说呢？这条路周边啊，不仅胡同居民区多，而且旅游景点啊、商圈啊也是特别多。无论是不是早晚高峰，车都不少。你比如说周末要是碰见路口车扎堆的情况 啊， 要说咱年轻人还好是吧？但是老人呢，他就比较难了。你看，有的司机好心让我，有的呢就不让。你说我也摸不准每一个司机的脾气，那车稍微开动一点我就不敢走了。 到底是让还是不让？ 哎呀，就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我走还是不走， 就特别的纠结， 对对对， 而且也不安全嘛。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路口早高峰的行人构成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不仅有步履匆匆的上班族，还有买个菜遛个弯的老人。那这个行人绿灯放行的时候一起步啊，年轻人走得比较快，但是老人走得就相对慢一些 啊。 在斑马线上很快就从一波人变成了两波人， 就是前边跑得快的，后边走得慢的，中间有空是吧？ 反正就大家特别混乱这个交通秩序。而让行的司机呢则会耐心等待，绝不会在两波人之间插空。那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记者也发现多次行人绿灯通行的时段之所以浪费了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时间，其实这问题啊就出在我们刚才说的没有很好的配合上。要说过马路真的是一个需要我们彼此尊重彼此配合的事情， 没错， 而不是人和车之间的博弈。在一些路口啊，少数司机的礼让，这个礼让要说我们都有这个意识了，但有的时候呢礼让却不够坚定。 什么叫不够坚定？ 有点看不明白。 你说说看。 你看明明已经礼让了，但是看行人还在犹豫呀，要不我就再往前蹭一步呗。但是您往前蹭一步的时候，这行人也正好迈开了腿，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都吓一跳。 那是啊。 于是呢车也停了，人也停了，很是尴尬。还有一些现象，其实责任也不光出在咱司机身上。有一些行人呢，你说不好好走路，低着头走， 对， 看个手机。 哎，这个我跟你说，就过马路低头看手机的， 哎呦，真的特别不负责任，不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任，也不为其他的。 我就是个别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啊， 你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着那低头看手机过马路的，我一般是让着他。但我让了他之后呢，我觉得心里边也觉得应该提醒他一下。 你就摇下车窗，看什么手机啊？ 那声音太小，我会摁一声喇叭吓他一下。 哎呦呵，你别再把人的手机吓掉在地上。 然后他真哆嗦一下，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他就知道 你就是幸亏人家手机没掉，要么这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陪着你手机 的。我看见那种吓唬他的都是年轻小伙子， 嗯 啊，你上岁数的大爷哪敢摁喇叭呀？ 哎，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 啊、 是不是？ 那是， 千万不要当低头族嘛。 哎， 你说这些低头族通过斑马线的时候、 嗯、 那行进速度肯定是慢呀， 是， 甚至这种开小差在斑马线上驻足不前，耽误了整个车队的通行时间。 嗯， 那对于默契配合这件事儿，让记者印象比较深的是朝阳门南小街的一幕。因为没有红绿灯，有的行人就不敢贸然过马路，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司机哈，就会在停车礼让的同时向面前的行人挥手致意，就是您过去吧，是吧，我让您一下。这个行人看到司机的手势就会加速通行，简简单单的一个小手势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同时也达到了礼让的效果，也为大家节省了一个通行的时间。 没错， 咱说所谓的尊重和配合，其实不单单指路面上人和车的关系，同时啊还需要各个行业的支持和配合，比如说外卖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考核标准，现在咱其实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 是 给人设特别严苛的这种时效，那还是一个效益优先的原则。 没错，他们就是为了挣钱嘛， 哎， 对吧？ 那遵守交规方面的考核，这个比重就比较弱化了，尤其是对很多的外卖小哥，其实人属于兼职送外卖，跑多少单，挣多少钱，那就是最大的一个考核标准。礼让斑马线的意识深入人心，那也离不开道路通行各方还有相关行业的一个支持。 没错， 我们是不是也能改变一下我们的这种绩效考核的规则呢？ 所以说实话，真得是就是司机、行人，然后骑自行车的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应该是互相体谅，然后互相这个礼让对方。但当然了，这得形成一种默契，包括行业当中，像那个快递平台，是不是对于这些快递小哥的考核哈，别老动不动就是一看你接多少单，然后呢，如果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对于其实自己的员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吧？ 但是我们现在也其实能看到一些改变，比如说一些行业也出台了一些行业标准，包括国家的有关部门也在重视这个问题， 是，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相信可以越来越好。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有一个小摄像头的这个标志哈，您点了之后呢，能够进来看我们俩的 视频 直播。当然了，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别再听广播了。 啊，为什么呀？ 因为它不同步，就 是 您要是开个匣子哈、听我们直播通过收音机的话，我们的声就正常传出去了。 哦，有朋友是一边用着收音机在听， 哎，然后 另一方面 不是在看着我们直播，就觉得声音和图像对不上 啊。 啊，这是因为那个网络传输还是有一定的延时。 您可以啊，把收音机还开着，但是把那个旋钮调到静音，这样也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收听率嘛。 那 你瞧瞧，我多么为咱节目着想。 那这不是纯属那什么吗？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可以尝试尝试。 那词儿我就不说了。江波说：“离开小心的啊，那小美那支笔，我老怕她戳你。” 不会，不会，不会。 啊、就是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发现她一边说话，手里面拿一支笔，然后跟那儿不停的晃悠，是吧？ 你看，专家型的主持人不都得手上拿一支笔吗？认真背稿， 行， 是不是、 啊？ 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还是说说天桥的把式。7250就说了，离开老师、总是跟女主持人说吃的。但就是不请，我觉得这就是天桥的把式。 哎呀，这个事儿吧，就是机缘不到。 怎么地，都大半年了，机缘还不到呢。 那人家徐然等了好几年都没等着一碗豆汁儿。 要说这话也真是。 是吧，饭馆都拆了他也没喝上啊。 你不要给我撒迷魂汤，咱就说咱这个事儿。 哎呀，然后呢，还有一些 MQW 说，天桥的把式确实是说的多练的少哈。说的时间和练的时间这个比例呢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估计吧，练的时候能占1/10就不错了。就是真正干活的时候，有你发现没有？有些单位哈，有些员工就属于那种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让他说的特别好。 好，行。 哎，然后不光是这样，然后能口吐莲花。就这事儿能说的天花乱坠，等着让他干个活儿，经常是干不出来什么。 我觉得这样的人啊，适合调到一个特定的岗位去。 什么岗位？ 新闻发言人。 嗨、你这是胡说八道。人家新闻发言人是掌握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说话的一些尺寸。 你开个玩笑嘛。 另外的问题就是，行业当中像这种，其实他们可以像我们似的，当我们电台主持人，是不是？ 就是像您这样的， 我其实 天天口吐莲花。 我其实说的还做的，那工作该做还是要做的， 那必须的， 请客吃饭这个事儿吧，还是尽量少来，是吧？ 行吧，您说少来就少来吧， 哎，还有 反正也逃不了，今年年底是不是， 啊，对对对， 最后的期限？ 对，过了大年三十就不算了啊。 嘿，来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沈荣登说啊，说我对天桥地区特别的熟，之前经常去天桥剧场还有天桥百货商场，当时呢我记得周总理还经常会光顾天桥百货商场呢， 是天桥剧场这两年翻新了之后也是算是高大上了 啊，天桥艺术中心， 而且呢它里边有好多的一些这个剧哈，演的还真是相当好， 是可能人家对剧目的选择也会有一定把控，包括很多国外的院团也会在天桥去上演他们的一些剧目， 而且天桥有地铁啊，走过去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交通来说比较便利一些。 是张晓辉说天桥我太熟悉了，曾经在自然博物馆后院是我们办公地啊，中午吃完饭出门溜达溜达就去天桥商场了。 哎呦，那您这太方便了是吧，单位就在附近，那平常溜达溜达可以经常去逛一逛。 你们单位门口附近也有商场？ 咱俩不是一单位的呀。 是啊，商场后来黄了嘛。 哎呦，反正咱们单位这几个商业业态吧一言难尽哈。 所以啊，就是旁边有商场，当然我们上班时间是不逛的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偶尔去看一看，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哈。 爱的旋律说我们家也离天桥特别近，那儿不仅有友谊医院还有一个说相声的地儿， 对， 当然现在没有了啊，要说某一家烤鸭店也在附近，现在啊这个天桥被改造的真不错。 是吗？ 咱不是前两天跟大家说出伏之后要吃什么，您还记得吗？ 吃鸭子。 是啊是啊，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 这话好像听着那么熟呢 您看看撞哪天呗。 对，来来来，看看别人发来的留言哈。然后呢像这个哈密瓜说谢谢二位哈，给我带来的好福气，在你们聊天室又中了1块钱， 哟真好， 真不错哈。然后呢这个用户9290也说去过天桥多次，因为到天坛西门啊、天桥商场啊、自然博物馆啊都能捎带着就去天桥了。 弗莱格子也提到了自然博物馆啊，他说我打小就经常去天桥那一块儿，天桥商场从头到脚哪儿都会去买一点东西，天桥剧场呢可以去看戏，马路对面就是自然博物馆，也是从小到大每一个寒暑假都会必去的地方。那还有呢，往前有一个剧装厂的门市部，那同学有学京剧的经常我会陪着他去看看行头，总之啊天桥这个地界我是熟的不能再熟了， 是吧？反正那一片儿其实真的啊，就包括刚才不是说说相声，就是自然博物馆大马路，就是那对面那个大门口那条马路，过了马路之后啊，那边原来有个说相声的，咱就不说是哪家了 啊。然后再往里边走呢，有一些居民区，旁边呢还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饭馆、派出所。总之那一片其实生活气息还是挺浓郁的， 烟火气特别足， 特别棒啊。当然了，0637也在说，二位主持人好，看你们的直播挺有意思哈，边说边比划，表情丰富，比看电视好看多了啊。 哎，主要我们是不是还现在面部表情控制还有肢体动作控制还没有做到最好？ 那 你要说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不是就得多多少少板着点劲儿？ 对 对， 不像我们这样说起来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 不光手舞足蹈 还捶胸顿足呢。 那倒没有，那这牙床 我有啊， 牙床子露出来，人张晓辉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我们俩人的截图 然后是不是问说那个是不是特别满意这张截图？ 对啊， 然后我刚刚看到我牙床子出来之后我就默默的关了这个照片 没关系，我这边又有一台显示器啊，我也能给你弄出来看看。 行行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天桥吗？对于天桥把式啊，就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哈，您怎么来看？生活当中您遇见没遇见过这样的人哈？对于天桥那一片的一些美食，然后包括一些像自然博物馆呐、剧场啊、商场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和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既可以和我们互动，也可以看我们俩的视频直播。 是，要说居士给我们发来一条留言说，天桥我路过过，但是没有专程去过，可能是由于天桥的把式这个老北京歇后语的影响 啊。 所以就人 光说没脸， 对，人就没去过。 其实那一片真的还挺好的，而且呢，如果要去什么天坛，你们不是说天桥是皇上去天坛祭天的时候路过的吗？ 必经之路， 哎，所以你要是去天坛也比较方便，对吧？包括那一片还有很多的孩子可能看牙，有口腔医院，原来有天坛医院啊，这边又有义医院。天坛医院后来搬出去了。 要说这配套设施还挺全乎的。 那是啊，相当好啊， 是一片好地儿哈。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鸽子妈妈说，哎呀，小美一提让离开请吃饭，李老师总能把话题巧妙的岔开去，

828工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起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工银财富季。 工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哈，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第一次尝试开了一下视频直播。 没错没错。 所以呢，您在那聊天室当中，其实把我们俩搁在上边，然后下边还有依然有文字啊， 嗯， 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发文字的互动。 是， 啊、 也可以看到其他网友的一些互动。 哎，当然 也不耽误大家给我们点点小心心，点点赞，是不是？ 啊，对，右下角有一个小心哈，您可以来点赞啊。 嗯， 当然了，我们俩那您要是觉得实在看得不过瘾哈、 啊， 您就把那手机横过来，是不是就能全屏 啊？真的、啊， 我 试一试， 你 哎，还真的可以， 是吧？能全屏，但是呢，没法互动了， 嗯， 对吧？ 看大家的个人选择吧。 哎，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天桥的事儿哈。其实说实话，北京城特别的好，既有传统，像中轴线哈，这段时间申遗、 哎， 对吧？有天桥，有永定门，有鼓楼等等一片，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嗯， 比如说即将要开业的环球影城。 北京环球度假区 是吧， 在通利福尼亚大通州啊 Universal 是吧， Beijing Universal Resort。 我怎么听着看着不像你这么说的 差不多吧，反正就这仨单词儿，哪个在前面我忘了，要不就是 Universal Beijing Resort， 反正就是排列组合一下 啊， 差不多吧。北京环球度假区， 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8月底结束内部压力测试阶段。如果您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不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叫什么官方微信号， 嗯， 能够看到我们的记者在前方探，不叫探店哈， 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手的一些内部试运行的消息哈。 瞧我们俩的说的跟他不是自己家的事儿似的，反正是谁去的？王博去的是吧？ 张博 啊，张博去的， 张博去的， 你看果然不是咱家的事儿。 没关系， 反正 大家去看一下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博，应该也发了很多短视频。 对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好奇里面到底长啥样、 哎， 配套的一些服务设施有没有跟上呢？其实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都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 对对对。 如果您最近经常听我们的广播，其实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些事儿。 我们就是羡慕嫉妒恨呗。 那必须的，哎呀，真是。 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啊，但是别着急哈，9月1号呢，据说就开始试运行了哈。 哎、 据报道呢，北京环球影城试运行期间仅向受邀客人开放， 也就不是说您想去就能去的。 有人会邀请咱俩吗？ 哎呀，这又是一个特别扎心的问题。我觉得 好像也没人邀请我们俩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算没人邀请，咱那也不买黄牛票， 那是 对吧？你关注没关注？这段时间其实据说哈，这个黄牛已经早早打开了，打起了算盘，非法牟利。 嗯， 多家电商的平台都已经 存在着倒卖北京环球影城内测票的现象。 你说那能靠谱吗？ 啊、相当不靠谱啊！尽管哈、啊，据说这些平台后来屏蔽了环球影城啊、黄牛啊这些关键词，但依然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八月份的影区内测票已经据说被炒到5000块钱以上 啊，这么贵、 啊？对啊，9月试运营期间的门票也炒到3000块钱上下。 呵， 一名黄牛甚至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张豪车的图，并且配文：“加油干，年底必须提。” 你瞧瞧，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环球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影城汇聚了全球顶级的 IP 资源，就是说白里边有什么变形金刚。Transformers 是吧？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熊猫 都有啊。那么打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电影世界，令大家期待。有热度的景区，那就有黄牛。 嗯， 游客急切入园的心理，加上景区强大的吸引力，正是黄牛眼里边绝佳的挣钱的机会。 嗯， 通过倒卖加价，一张本来没有标价的内测票，愣是被炒到了5000块钱上下。 什么叫内测票呢？也就是不是对大家发售的。 嗯， 按说这些票都不应该收费。 没错。 嗯， 就是难怪有黄牛就是信心满满的说要买豪车嘛，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给自己鼓劲儿。 嗯， 不过呢，这种以豪车鼓励自己的招数呢，只会招骂，你知道吧？ 嗯， 就是把黄牛倒卖门票明显违法，肆意加价赚游客的钱，不仅影响了景区的正常购票节奏，也扰乱了市场的规范运营秩序。黄牛哪来的内测票呢？ 是啊， 对吧？我也很好奇，是不是、 啊、 门票的定价区间有和销售渠道，也是衡量一个景区服务品质和水平的重要指标。那么黄牛党的一些私售门票，并且漫天要价，而且呢，其实呢，也是对一个景区正规售票的一个干扰。 没错， 是吧？ 嗯。 那么坚决打击黄牛的倒票行为，既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为了维护景区的秩序和声誉。据北京，你刚才说什么？通利福尼亚是不？ 嗯， 这是 通州嘛？ 通州哈，通州警方通报，已经有4名违法行为人因为倒卖环球影城的内部测试体验资格被依法行政拘留了。 该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环球影城正式运营之后，门票必然紧俏。虽然已经有黄牛哈被刑拘，但仍然会有一些黄牛在线上线下兜售，说明还有不少的黄牛心怀侥幸心理，不愿意放弃机会， 这就叫做顶风作案， 不死心的。 嗯， 为了一己私利，践踏票务市场的规则，挑战市场监督法律的权威，这些比较猖獗的票贩子哈、啊，还需要扩大调查面，提高技术手段，迅速、精准、彻底的予以打击。其实呢，内测是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前的科学而且必要的一种准备。 其实人家主要要进行压力测试， 是吧？ 比如在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 嗯、 人家的服务设施、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 对、嗯， 是吧？ 其实呢，不光是压力测试，其实售票环节也是一种测试。 嗯， 这道题答的到底好不好？ 哎， 是不是？那么到底能不能堵上销售渠道上的一些漏洞？ 嗯， 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对不法分子的威慑。测试结束之后呢，对于票务的监管，对黄牛的追查也不能停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游客要从正规的渠道购票才能够安心游玩。人家官方已经表示了，在景区内测阶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谓体验票、内部票或者预售票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嗯， 对于环球影城心动的游客，不妨再等些时间哈。 是是是， 等这个景区面向公众开放之后，再尽情的饱览园区内的风采。 嗯，所以想要去环球影城游玩的大家，不妨等到人家官方售票渠道开通之后、 哎、是 咱再买票，这样肯定是靠谱的，大家心里也踏实。 你看， 别到时候轻信一些黄牛的所谓的说辞、 嗯、 花高价什么3000的5000的买了票、 嗯、 到时候再出现一些问题、 哎、 也没进去玩成，您说这不是钱也打了水漂吗？ 是啊，您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嘛。 是的。 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呼吁一下，让他们邀请一下咱们。 嗯，请我呼吁管用吗？首先是 根本不管用呗啊！ 要说我还是哈利波特的粉丝呢 啊，对，美哲呢从小读英文版的哈利波特原著， 从小 啊， 确实我现在也挺小的，也就是前年开始吧， 是吧？ 确实从小、 啊、一共几本？ 7本 啊、 嗯， 原著都读了是吧？ 读到第二本， 嗨， 也还行。 7本那个中文的全读过了， 那是 啊，就是英文原著的原版，英文原版读到第二本。 嗯， 家里边我跟您说，他们家好，据说啊，我咱没去过，据说是那个布置的跟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学院里的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啊，对对对，就那一个意思，门口差不太多是吧？ 什么哪个意思？一看就不太了解魔法世界， 是吗？就是他们家有一灯杆，弄得跟那是魔法棒似的， 灯杆。 不是你们家有魔法棒吗？ 有有有，那叫魔杖，不叫魔法棒。 哦， 想想别说了，聊不到一块儿去。对牛弹琴， 我也是。 不是好在您不是黄牛，这还行、 哎、 是吧？还能有的聊。 我是通过他那个什么，你叫什么？ 新媒体小视频是不是？ 哎、对对，那 B 站的那里边看了你这个有好多、那个 对对，会做一些哈利波特相关的内容、 哎、 哈。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非常愿意提前去探员， 是吧？没需要。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就是您怎么看待天桥的把式啊，天桥您去过没去过呀？另外对于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对于我们今天的第一期的视频直播您感觉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其实我看我们的朋友们还是比较支持和喜欢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对大城小事的支持。 哎， 那以后争取每个周五跟大家开一天视频直播、 嗯、 好好， 是是是。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问哈，叫像秀才也在问说，哎，好几天好几周没看见贺林上直播了啊，你们这是什么一样的安排？ 嗯， 我们因为临近下半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因为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调整， 嗯， 包括今年下半年有一些节目的改版，包括明年的一些准备，可能有一些分身乏术哈、啊、所以你会发现以后我们俩上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 那俩人确实非常忙啊， 对，大家可能工作都比较辛苦啊，也会有一些安排。 对，不是辛苦，是派的活多。 是啊是啊，那不就是辛苦吗？ 他们那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哈、哎、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平台，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来聊聊您怎么来看待天桥，以及对于我们直播包括我们的这些新闻您怎么来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要说现在一年到头这个电商购物节真的是层出不穷， 是 每隔几个月啊，人家商家总有办法让咱们把自己兜里的钱给掏出去、 啊、马上开学季了， 哎呀，开学季是一个坎、 啊、 是吧，还有什么比如十一啊、双十一啊、双十二、 啊、 其实要说下半年的购物节也特别的多， 你的钱够吗？ 别说这种扎心的事儿，真是的、 啊、是是是， 要不您多给我发点儿， 嗯， 年关难过呀， 哎呀，没钱 切。来看看啊，你看各种的什么季末特卖、清仓直降，还有5000个大牌一折起，什么88会员节、零点开抢，各种各样的广告促销手段。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您通过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买了东西， 嗯， 那肯定得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是吧？您收件的话得留一个手机号， 啊、对，快递到您家得找着您。 哎。留下这个手机号之后，就会接连不断的收到电商平台还有商家的营销推广短信，真的是不堪其扰。 不是短信，短信你还看吗？ 看呀，我会有提醒啊。 他倒是想，我那短信已经很长时间不看了，除非是发验证码的时候我会看。 一堆未读是不是？ 啊、对对啊。 不过现在要说我这个短信，一般分成两大类 啊， 一类是广告促销的、 嗯， 一类是提醒手机没钱的。 嗨，主要是天天提醒没钱。 你看年关难过吗？ 哎呀， 你看赶上这个购物节大促，其实很多朋友的手机都会被这样的营销短信、广告短信狂轰滥炸。 嗯， 市民郑先生就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短信，哎呦，好家伙，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垃圾短信。 都什么呀？ 因为大部分都是垃圾信息，现在人家跟李凯老师一样， 嗯，不看了， 不看了。 你瞧瞧， 要是赶上什么双十一呀、618呀，那手机每天都会被各家网店轰炸。那在郭女士的手机上， 嗯， 什么领818大额津贴仅剩一天这样的促销短信也是一大堆，有一些短信前面呢还会标注着网店的名称。 嗯， 她跟记者说啊，从名字上看的确我都在这些店里买过东西，但有的那都是好几年前进行的消费了， 好几年前还留着底儿呢、 啊、现在还留着人电话呢、 哎、 而且每到逢年过节都会骚扰人家，人家这个郭女士就说，难道就因为我消费过一次就会频繁的被这些店家们骚扰吗？ 嗯， 记者也注意到广告推销短信的末尾啊都会带上一些字母 啊， 比如说 TTD，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退定是吗？ 哎，退或者退定的缩写是吧？但是现实当中啊，一些消费者就会遭遇到商家的文字游戏。 什么意思？ 比如说呢，人能给你发短信说回复 TD 就可以退定。 嗯， 这个时候啊，您要是真的回一个 TD 啊， 那没有办法真正的退定，只有回复负 TD 才可以。 不是，你慢慢说，没听懂。 哎呀， 啊， 人家说 你咽口水，我也没听懂。 回复 TD 啊， 人家那意思啊，断句是回复 TD 啊， 明白了吗？ 就是回， 就你回 TD 退不了，你得回复 TD， 这不就是文字游戏吗？回复和回 到底哪个能退 TD？ 哎，反正大部分人都退不了。 啊，退不了， 这就叫做文字游戏嘛。 你瞧瞧， 这个退订啊，是建立在我订阅的基础上。 嗯， 我既然没有订阅，那商家就不该随意的给我发。现在反过来了啊，成了他们商家随意的发，最后让我们消费者来退订。那你说那合适吗？ 是。 郑先生算了一下，手机上至少有三四十家网店发的推送信息。 嗯， 如果说一一退订啊，不仅费时费力， 嗯， 而且咱还得。这个承担一下短信的费用，是不是 一条一毛钱呢？ 一毛钱呢？ 能 像李凯老师这样的 啊， 就回个四十条，一个糖油饼都出来了，那还得了？那不能发，是不是？ 那就让他想着吧。 更让人担心的是啊， 嗯， 咱消费者的收件电话、地址这样的隐私信息更缺乏相关的保护。 是， 有很多消费者就跟记者说了，即使间隔多年没有消费，我仍然会收到商家的促销信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地址这些啊？个人信息会长期的攥在他们那儿呢， 嗯，那肯定的呀。 你看这个电商平台应该对消费者的隐私保护负责，相关信息的处理也应当设置一定的有效期。 嗯， 有专家就表示啊，约定的期限过了之后， 嗯， 大家的电话、地址这些隐私的信息就不能被商家看到，或者是提醒商家不能再进行二次的使用。但是这就是说这样的隐私保护机制同时应当满足售后服务。他也建议啊，说这些电商平台可以提前设置一些选项， 嗯， 下单的时候应该由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愿意接收相关的推广信息。 你觉得脑子够使吗？ 不太够使， 对吧？ 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我觉得这商家就是这样哈，就是他给你推广告的时候永远找得着你， 嗯， 你想找他找售后的时候有可能找不着他， 太难了， 是吧？所以就像人专家说的，能不能使一段时间，事后你就找不着，那售后也是个问题， 嗯， 是不 是？就 是 我们还是要建立一定的机制吧，来保证大家的一个合法权益。 啊，谁建机制？ 包括我其实之前还听过一种说法， 啊， 就是人家让你回 TD， 嗯， 你就干脆就别回，没准一回了之后人家发现哦你这个手机号还在用，下回还可以往你这个手机上发信息。 就是原来这个回了 TD 就告诉人家您是活跃用户， 嗯，发的更欢了。 你知道我跟你说啊，等着他们平台做这种所谓的什么机制啊， 嗯， 不知道猴年马月去。你像我吧， 嗯， 我就是当年办固定电话的时候 留的都是固定电话， 没没没没，人家送了一张这个电话号码， 哦， 卡，移动卡， 嗯， 跟这个固话绑定的， 嗯， 不用单花钱， 嗯， 我那个号呢专门来买东西。 哎，这倒也是一种思路啊， 是吧？ 如果大家有两个手机号，比如有一个备用号， 嗯， 联系一些快递， 哎， 或者一些对公的业务 啊， 咱就可以用这个号， 就是反正买个快递点个外卖全是那个号。 嗯， 当然那号我也不带着。 哎呦，那您那号上的短信估计也不少。 我的手机都关机了。 行，就只要不受到骚扰就行了。 哎，这你说这被逼成这样也不容易，是吧？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去过天桥吗？对于天桥把式这样的人您怎么看，以及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关注哈。9515说，今天小美打扮的挺漂亮啊，上台， 谢谢您，谢谢您， 上台之前费了不少时间呢。 嗯，其实每天都这样。 哎，实话实说，每天每折。我们俩其实广播节目其实主持人没有太多的一些像偶像包袱哈， 嗯， 每折天天上班都这样，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天生丽质难自弃啊。 哎，提前仨小时起床， 嘿，也差不多吧。 啊，真仨小时啊？ 那也不到仨小时。 啊， 你比如说洗漱、打扮、更衣，花个40分钟。 啊， 吃个早饭，花个40分钟。 我 玩会儿，花个40分钟。 玩会儿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之前， 哎， 总得先放松一下身心嘛。 行行行行，那然后呢，还有一项，快乐大哥说，二位好哈，视频直播太好看了，能非常直观的互动，还能看见二位主持人。然后冬日思雨还说，哎呦，美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忽闪的真厉害。 谢谢您。 火还忽闪呢哈。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感觉不太好的，像离离边上草说，哎呀感觉挺好，就是手和眼睛不够使。 是说咱的手和眼睛还是人家的？ 就是他既然看我们直播呢，可能就是盯着那个上边、 哦、 手要发微信呢可能就稍微的麻烦点。 嗯， 嗯，没事，大家慢慢习惯哈、 哎、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软件也越做越方便了、 嗯、 起码现在互动和视频能同屏。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人家说的是咱主持人、 啊、 其实要说主持人也往往像一个八爪鱼，八爪鱼是不是？你看又得看电脑，又得看稿子，还得看搭档、 啊、 还得看我们的摄像机。 对，我们前面还有好几个电脑， 哎，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台子上又是各种各样的推子。 哎，行，凑合吧啊、稍后我们歇会儿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有关天桥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歇会儿听首歌曲吧，也是一个首中轴线申遗的歌曲哈。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桥上楼，你该睡觉喽。钟北庄上楼，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驰骋，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天台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北桥上楼，你该睡觉喽。钟北庄上楼，你该起床喽。北桥上楼， 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时春，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古北桥上楼，你该歇歇喽。钟北庄上楼，你该启程。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很多人终于知道我们俩放歌的时候一般都干些什么了哈、因为我们这摄像机一直开着，虽然听不见声，还是能够看到我们俩离开座位了，然后呢又回来了、然后聊会儿天，看看我们的屏幕，看看手机， 是吧， 给大家加加精，这是最重要的、 哎、对，这个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通过我们俩一块来了解广播哈。其实广播还是神秘点好，但是现在不行，现在都是希望能够了解到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的。 咱这叫什么呀、融媒体传播、 是 那两条腿走路、我这个帽子扣大吧， 那 领导特别爱听吗？ 行行行行，领导也不知道听不听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去过天桥吗？包括看天桥的把式，这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这个怎么能够规避今天我们都说的这些坑啊。 是，比如说那个网购的时候，经常一不留神我们就掉进了商家设计的各种玄乎套、各种陷阱当中。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吧，在网购的时候咱多留个心眼儿、比如说您有一些备用的手机号、不妨这些不太重要的，比如接收快递、就专门拿出来一个手机号来做。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别像美，别像美哲是节目里边掉坑，然后那个网购 生活中还 掉 坑，那我这人的生活也真是够惨了点儿、 你整个一顶着啊。 这不说您的吗？ 来来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北京动物园 怎么了？ 别生气，我们视频都能看得见你表情， 实在控制不住了，真面部表情。 北京动物园你去过吗？ 说实在没去过， 都没去过是吧？最近如果你干嘛？ 没事儿，您讲 啊。最近如果您去北京动物园玩，会发现兽舍里边添了不少小可爱 啊、 就是 天丁进口了。 哎呀哎呀。人小宝宝两个月大的斑马宝宝、正在妈妈的守护下外出运动散步，学习生存技能。刚出生没几天的白唇鹿宝宝、正追着妈妈喝奶呢。 你说白唇鹿宝宝那个嘴唇是白色的吗？ 应该是吧， 是吧？ 不然怎么叫这名呢？对吧？ 估计是。 还有长臂猿宝宝挂在妈妈身上、上蹿下跳，你别说，活力满满。还有五月份出生的黑脊宝宝，是不是？然后呢，也是除了身材比较小一下，模样跟父母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不是没什么太大区别了。没关系，好像不像亲生的。 是，人家是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 说明人一家子。 嗨，是长得比较快哈。据了解，今年以来，北京动物园一共繁殖了39种142只新生小动物。公园也是提醒游客啊，目前小可爱们都还小。富翁动物园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您最好别吓唬人家。你知道有些孩子特别淘气，非在那狮虎山，就是有时候那个老虎和狮子在那个玻璃罩子里边， 人在休息呢。 哎，他非得拍那个玻璃， 哦， 要吓唬老虎。我跟你说，也就是因为有玻璃挡着，不然的话，老虎肯定吓唬你。 那是， 对吧？ 嗯， 所以这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啊。当然了，除了这个不要喧闹，不要投喂，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也让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们能够茁壮成长。刚才提到的白唇鹿家族双喜临门，这个雄性白唇鹿晶晶分别和雌性白唇鹿圆圆和念念生了个宝宝。 哦， 一家五口。一起亮相了，引来了不少游客围观。两只小鹿的到来其实意义非凡，他们的父母啊都是青海玉树赠予北京的青海礼物。这当年2010年不是这个发生地震嘛，北京对口援建，然后呢人家青海省决定赠送四只白唇鹿作为友谊的见证。 哎，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了。 对对，2018年的时候，当时晶晶、青青、圆圆、念念，然后呢四只白唇鹿抵达了北京动物园，当年11就和北京市民见面了。白唇鹿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野生动物哈、因为口嘴唇那周边有白色斑块，所以呢叫白唇鹿，那么也是青藏高原地区特有的鹿种，被称之为青藏神鹿。反正记者去看了看，两只小白唇鹿看上去也就十几斤重，活泼可爱。有意思的是两个小家伙喜欢跟着念念，经常不约而同的找他吃奶。人家管理员说了，我们这儿尽量的伺候月子，你知道伺候月子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吗？ 您特别有经验，伺候两回。 反正据说呢，这孩子呢，就不是这两只小宝宝呢，还没起名。人家动物园也说，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观这个参观哈，还没起名，大家也欢迎游客为两只小白唇鹿起名。 嗯， 你会起名吗？ 我觉得起名真的是一个学问， 特别难的学问。 对，你要是起的又上口又文雅，那就是比较难 啊。 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不是给小宝宝起名都得翻个什么《诗经》，翻个什么古籍，或者是翻个什么琼瑶小说， 还翻琼瑶小说呢。 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名字都起的非常的 文艺， 像是偶像电视剧当中的名字嘛。 不过话说回来了，名字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像什么李凯。这样的，包括像什么李雷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李刚，就是类似俩字儿的名字还挺多的， 应该是占大头吧，在那个时候。 反正至少俩字儿、仨字儿各占一半。 我觉得现在如果起俩字儿的名字，重名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一年级，他们班哈大概也就不到四十个人，俩字儿的名字其实超不过去一个手指，超不过去一只手，也就两三个是俩字儿的名字。 你说现在三个字儿可能都不够用了 啊，得四个字， 有的家长都得往四个字儿、五个字儿奔去。 是啊，所以这个名字确实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儿。给小动物起名，你说这也不太容易，是吧？ 起个什么叠字的名字， 人家 比如小猫叫咪咪，小狗叫汪汪。小狗叫大福，这不都是属于 重名 儿、重名的高发？ 对啊，这太重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然后您可以去起个名儿，兴许要采纳了，也是一件挺好的事儿。 哎，我觉得肯定特别开心，是吧？ 啊、 自己的名字赋予了小动物， 哎，也挺好哈。 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怎么来看待天桥的把式啊这样的人？然后呢，这个玉清春天也说，净说不练真的是挺多的哈。然后呢，说好听的是不干实事，这样的人不可交。 就是远离这样的人是吧？敬而远之、 哎、是吧？ 你看见我的眼神了吗？哎、没法远呀，我还得挣钱呢。咱们就勉为其难的搭档着吧。 坐对面去。 那算了吧，看不着大家了嘛，不是？ 是吧？ 大家看不着我了嘛？ 啊，这倒也是。 还有很多朋友说， 能开后脑勺、 哎、到底怎么看你们的视频直播呀？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一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听听 FM、您下载的这个手机软件呢，在首页可以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是 就可以了。 然后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一个标， 哎， 一点就开开了。 因为我看有的朋友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 哎， 找不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是 您在微信上是看不到视频直播的， 对， 得下载听听 FM。 然后我们也期待着您继续看我们的直播，也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 这不是说到养小动物的事儿了吗、 嗯、 咱们再来说说养鸽子呗。 鸽子咱前两天不是说了吗、 啊、说了那个屋顶的鸽哨是不是？ 对对对 对 你看这儿又有一家人呢开始养鸽子了。朝阳区小红门红博家园小区有一个居民就反映，半个月之前邻居家突然在阳台上养起了鸽子、 哎呦， 让他们一家特别的困扰。你想邻居养鸽子，鸽子那得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叫啊，那得 这个 那老人就没法正常休息吗？ 啊，这倒也是，您这个叫声学的还是惟妙惟肖。 你这叫我怎么接呀？ 夸你呀、 啊、行行行，那我就接受了 啊。 你要说咕咕咕这还是一方面的困扰，还有呢、 啊、 比如说鸽子毛还有异味， 哎呦， 让人家邻居都没法开窗通风。 是， 这天又热，是不是？你说没法打开窗户，这不是家里都憋坏了吗？8月25号上午啊，记者就来到小区，看见每一户居民这个阳台上哈、啊、都装有统一的防盗护栏，但就唯独7号楼一个单元3层的阳台，那叫一个与众不同。这个房主啊，在阳台的护栏四周。包上了蓝色的铁质隔板和纱网，这纱网上就可以看见很多白色的羽毛，就是小鸽子的。哎呀，要说每天早上4-5点，鸽子起得特别早，就开始扑棱扑棱扑棱不停地咕咕叫，这个爪子撞击铁皮的声音也是特别的刺耳。 是， 人家邻居孙女士的母亲都年过七旬了，卧室正好和这个鸽子棚相邻，鸽子就吵得她每天早上都睡不好觉。而鸽子散发的气味呢，也会时不时的飘到孙女士家啊。这阳台晾晒的衣服也会沾上鸽子毛。 哎呦， 要说孙女士一家已经好几天都不敢开窗通风了，那人家就说问问这个养鸽子的住户呗。这个住户说啊，鸽子也不是我的，是我亲戚的。 嗨， 他养的是信鸽， 这次呢，他们来我家帮忙照顾孩子。你说照顾孩子，这不得住这儿吗？ 嗯， 就干脆把鸽子也带来了 啊！不是， 全家就移民到这儿来了啊！ 哎呀， 哎呀，你说鸽子没人养也不行啊！当然，我也跟他说了好多次，他要说我们这亲戚吧，人家是长辈， 嗯， 我不好做主啊。我也 很为难，还是让长辈来看孩子啊，长辈带的随身的家伙事比较多，把鸽子也带过来， 哎，一边看孩子一边养鸽子啊。相关的部门呢也曾多次上门协调，这个养鸽的住户也已经把部分鸽子转移了，但是目前还剩下十几只，仍然会产生一定的噪音和异味。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亲戚呢，人家要说也是持证养鸽 哦， 但由于社区啊没有相关的执法权， 嗯， 咱的城管人员也很难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所以这件事情目前是将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哎，当然我跟你说啊，什么事儿闹到法院了就容易伤和气啊， 那倒是， 远亲不如近邻。当然了，北京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听得见乡音，对吧？ 嗯， 鸽哨声也是乡音当中的一种。 嗯， 当然养鸽子呢不能这个 光顾自己家高兴是吧？ 对，就是不能影响到周围的邻居。过去养鸽子更多的是平房，比如在房顶上， 嗯， 然后呢还会跟邻居之间这个搞好关系， 嗯， 你比如说这一院里边有人跟您关系特别好，那可能关照您， 啊， 但是谁家要是养个猫，估计这个鸽子养鸽子主也心烦 是吧？就是猫会扑小鸽子是吗？ 你家万一要是出来遛弯呢？ 哎呀， 啊， 反正就是大家得彼此多体谅多照顾。 是，所以呢也是希望哈，啊，就是我们这个鸽哨声挺好，鸽子呢也是北京城特有的一种挺好的一种小动物，对吧？ 嗯， 我们互相和谐相处，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啊去过天桥吗？ 哎， 当然了，到饭点哈，这周末您打算想吃点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嗯， 是吧？ 我们又到了大城小吃的时间哈，啊，要说还真快，明天就周六， 啊， 周日双休日又到了。 你休吗？双休日？ 哎呀，休个一天吧。 都一样， 周日还有一点工作安排， 对啊，都是一样嘛， 嗯， 啊，然后呢，这个确实哈，工作那么辛苦，也是应该好好的吃点好吃的。 哎， 也有蔓草说专门为了看你们二位的真容下了一个听听 FM。 哎呦，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希望我们没有让您失望， 对吧？他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咱俩发点奖金？ 他们是指的谁呀？ 就是听听 FM。 那你跟领导说说去， 估计也说来不管用。 那还说什么呀？ 给两张环球影城的票也行啊。 哎呦，那可以啊，价值10000块呢， 更没谱。 要刚才说的那个动物园嘛， 嗯， 那时花开就说：“哎呦，真巧，我刚从动物园回来， 哎， 但有点遗憾，没看到你们说的那些个小动物。 小动物啊， 但是我看到了其他动物的幼崽儿，也是特别可爱。 嗯， 现在刚刚进家门，赶紧拿起手机和你们互动， 哎， 为你们的视频点赞， 是吧？ 哎，要说今天咱开了视频直播，这个点赞数量的确是也有一个质的飞跃哈， 质的飞跃，量的飞跃吧， 那量的飞跃， 你这。” 啊，就领会精神，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希望大家多去右下角那小红心给我们点赞啊。 嗯，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就是凑个热闹， 没错。 啊，然后呢， 啊，不是什么叫凑个热闹呀？ 那是什么呀？ 我们是精心准备的视频直播。 不，我精心准备的是视频直播嘛，点个赞就是为了凑个热闹， 哦， 啊。 可以可以 可以理解是吧？ 嗯， 行，那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2212也在说，一直以来就很喜欢美哲的声音，今天一边听一边看哈，看你们的直播，真是又饱了眼福又。饱了耳福是吧？ 谢谢您， 特别开心。 谢谢您， 说一会儿做晚饭了啊，就只能听了，先看着玩。 好嘞， 嗯， 祝您晚膳进餐愉快。 我 海棠果也说，我原来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的广播， 嗯， 原来你们广播背后是这个样的，特别喜欢 这 恁俩。 恁俩，我们这个背板这个一直没换哈，所以以后下回再，其实我们背后还是有一个北京新闻广播 logo 的一个背板， 是 对吧？下回 调频号还没来及改，没事，以后肯定能， 对，以后会以后必须能改啊。 算了，这咱俩说也不太算数， 对，多好看的背板是不是？ 嗯， 然后呢，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可能也是特写啊，只能看见我们俩人的头像，然后话筒，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播台什么样，以后有机会吧，慢慢和大家一块来交流和这个介绍。 咱可以试一下不同的景别嘛， 啊， 今天主要是照的咱俩的脸， 哎， 下回呢给大家弄一个全景，可以让大家看看我们直播间的一些设备， 照你后脑勺啊。 你要背对播音是吗？ 不是，你刚才说的照的，今天主要照的是脸，下回我以为要照后脑勺呢。 照照桌子嘛，照照仪器， 啊， 看看我们的工作条件。 这桌子那么乱，你找领导说你呢。 嗯，这倒也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去过天桥吗？另外，这个打算周末吃点什么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周末的安排。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这座大城是 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哈。这两天呢，有一对父母专程赶到了这个丰台公安分局，送上了一面锦旗，感谢首都警察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了他们女儿一命。 哟，怎么回事啊？ 这事儿还得从8月初开始说哈。8月初的一天下午1点半，永定河边的门城湖公园里边，不少人在环湖步道上散步纳凉，浅水区域呢有3-3、2-2的人啊正在戏水。突然之间，岸边就传来了一名女子的大声呼救声：“救命啊，孩子落水了，谁来救救孩子呀？” 哟， 呼喊者的是王女士啊。王女士是一个7岁女孩的妈妈。当天啊，她带着闺女啊来这个门城湖公园玩，女儿呢一直在岸边玩水。王女士呢想给孩子买救生圈，可是就在她去附近买完救生圈返回来的时候，孩子不见了。 怎么回事？ 孩子不见了。焦急万分的王女士四处就寻找，突然之间看到离岸20米的深水区里边，女儿正跟那儿挣扎呢。 这也太危险了吧， 特别危险啊！河水时不时的就没过了孩子的头顶，形势十分的危急。不会游泳的王女士只得拼命的呼救。这时候有一名中年男子飞跑过来，来不及摘掉眼镜就一猛子扎进河里了，朝着女孩游过去。刚刚冒了一下头的小女孩又沉下去不见了。深水区水深大概是2米多，即便是熟悉水性的成人也倍感危险，何况一个小女孩。那么中年男子奋力游向女孩啊，估摸着差不多到了女孩下沉水的，就是沉入水的地方，猛地吸了一口气就潜入水中，把这个小女孩啊托举出水面。中年男子也是拼尽全力把小女孩推到了岸边，小女孩呢终于得救了。中年男子呢是丰台公安分局指挥处的民警，叫张泽龙。 哎呦，真仗义，真得给人点个赞哈， 是吧？ 这么危急的时刻愿意挺身而出， 哎，奋力救人。他当时啊还没在上班，正带着妻子和孩子啊在公园玩，听到有人呼救， 合着人正休息呢。 对啊对啊，就立刻循着声跑了过去，奋不顾身的救人。看到女儿脱险之后呢，孩子的家长不停地向张泽龙表示感激之情。事后呢，他们也是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救人的呢是丰台的民警。这两天呢，孩子家长给丰台公安分局送来了一面锦旗，表达对首都警察的感激之情。所以我觉得这民警真棒，是吧？ 没错，这叫真正的人民警察。 哎，这个奋力救人。当然了，对于家长来说也得多说两句，就是在这种危险的地方啊，千万不能不错眼，就是千万不能 不错眼珠的看。 对，就是两只眼睛盯着孩子，您转身买个救生圈，那孩子这一下就没人看住了。 刚才咱说那小姑娘才几岁，7岁， 对对 对, 对， 也就大概1年级的时候， 哎， 可能本来小朋友就比较活泼好动，要是家长朋友呢，有时候一个那个错身看不住，就容易发生危险。 哎，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也是希望家长这一次引以为戒，再一次为我们的民警点赞。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啊，你说， 咱通州警方8月26号晚间发布了一条消息，针对网传的视频，一白色小客车逆行影响道路交通秩序的情况，通州警方是迅速开展了工作。8月26号，把那辆白色的逆行小客车驾驶员苏某查获了。之前啊，有网民朋友反映，在通州区的永顺南街，我刚拐过弯来，对面一辆逆行的白色大众轿车，不仅不减速，还加速朝我冲过来。 哎呦， 我俩对峙了有1分钟的时间 啊。怎么对峙的？ 就是两个人互不相让吗？你就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脑补一下是吧？ 你看，就是这个驾驶员拿着手机拍他，对方呢还摇下了车窗 啊， 冲我比着胜利的手势。 什么手势？ 能比个V吧？我猜 太嚣张了，这个 这就是特别嚣张嘛， 是吧？ 你说这是不是特别气人？这个经查哈，8月24号下午4点多，苏某啊驾驶一辆白色的小客车，在通州区永顺南街由西向东行驶的时候，为了抢行通过，逆行阻碍对向的小客车正常通行，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秩序。那么在过程当中，苏某也就被查获的这个男子还向对向小客车司机还真是摆出了一微型的手势， 比耶是吧， 比了个耶。目前呢， 这个违法行为人苏某已经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了。 嗯， 那么对于他涉及的交通违法行为，通州交通支队也已经依法做出了处罚，他也为他这个手势付出了代价。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既然违法了，咱就稍微知道错赶紧改。 嗯， 你这样 还那么嚣张。 对啊，你这不知道不要脸是不是， 有一点那个挑衅的意味哈， 是吧？里边的拘留好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天桥吗？对于天桥把式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啊？就光说不练的。另外对于我们今天的第一天直播您怎么来看，就是视频直播啊， 嗯， 包括周末您打算吃点什么好吃的，你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多么丰富多彩。 对， 嗨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啊， 老宋说了，1988年我在天桥剧场看过一次中国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 嗯，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现场看芭蕾舞。 哎， 我也看过芭蕾舞《天鹅湖》， 我也看过芭蕾舞《天鹅湖》， 但是我忘了我在哪个剧院看的。 我在北展看的。 那我可能也差不多吧，这能差不多吗？ 咱俩肯定不是看的一场。 那肯定是， 对吧？ 就前几年吧， 啊，我 四五年前， 我大四、大三、大四的时候， 嗯， 那就是二。 当时我们那一场有很多小朋友，你知道吗？ 啊， 就是有很多家长吧，又是在暑假的时候， 嗯， 他就会带着小朋友想去欣赏一下高雅的芭蕾舞艺术。 啊，是， 嗯， 声音就是首先音响非常好听， 嗯， 而且剧情也很好看。 没错， 当然了，我也看不懂人家芭蕾舞那个脚尖站地啊。 哎， 我其实也不太懂， 嗯， 慢慢，嗯， 是不是只有女演员她才会有那个脚尖立地的那个姿势？男芭蕾舞演员是不会用脚尖儿。 我不知道啊， 的， 但是我也看过。 您是白看了，我记得是这样。 谁看男演员脚尖站地去？ 你这主要是谁看男演员呀，是吧？ 别人说天桥我去过，虽然几十年前了啊，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因为我结婚买皮靴或者皮鞋，跑了好多商场都没有大号的。同事说你去天桥百货看看呗，听说那儿有大号商品卖，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天桥百货哈。 嗯， 因为是下班时间去的，时间有点晚。到了天桥商场，跟人家说明来意，人家服务员特别高兴，说有大号的，而且把不同样式的都拿出来让我们挑选。 正好， 我们挑选了一双适宜自己一款，并且感谢他们的热情服务。他们说不用谢啊，祝我们幸福。当时外边很冷，但我们的心里很暖。 我觉得有一次完美的购物经历哈，真的是让人能记好多好多年。 哎呀， 同时会对这个商场的印象都会直线拉升。 是啊，人家服务多好， 嗯， 是吧？ 嗯， 那个年代的皮鞋是不是流行那三接头的？ 三接头的怎么接呀？ 啊， 哎，你说插销是不是也有三接头的？ 插销 不是插，就是那个你插电源的那个插销吗？ 啊，我以为是那个门啊。过去你见过没？拿一根棍儿。 哦，那也叫插销是吧？ 对啊。 那我们接电源那叫什么？ 我们叫插座。 插座，那个墙上的那叫什么呀？ 插座啊。 那你拿那头往里插的 叫插头啊？ 插头 啊。 哎，差不多吧。行吧，行吧， 嗯。 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翻译方式嘛。 哎，张伯荣说：“哎呀，你看看了视频，看三点多我就开始把饼烙好了，晚饭吃饼。” 嗯，不错， 哎， 不错。我这儿有点反光，看不见伯荣姐烙的饼， 是吧？ 但是以我对伯荣姐的了解，肯定烙的不错。 词儿还是比较多的啊。 什么词儿？ 饼得一 层 层，层 是吧？ 对， 层比较多的，嗯， 一层。 一般李凯老师吃的都是四层的饼嘛，是不是？ 你这记忆力还 把自己的舌头也加进去， 你这记忆力还挺清楚的。 一二三四，四层饼。 哎，正经的，这个饼怎么分层？ 嗯， 拿面 怎么分层？ 对吧？拿的刷油，拿油刷子刷刷一层，然后拿擀面杖擀一层，然后再刷一层，再擀一层。 其实是好多层薄饼粘一块儿， 不然拿刀跟那儿分去。 嗯，我在想是不是能放一些类似什么小苏打的东西，让它膨胀起来， 啊， 中间形成一些腔体， 啊， 一些孔洞，没准也能分层。但我这是把烘焙的一些原理挪用到了做饭上， 你是说 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对。 说完了，我感觉像发糕。 发糕啊，对，那就是 分不了层， 可能是发糕， 全是眼儿啊。 但你那样做面包嘛， 嗯， 就是发酵一下。但我还没做到面包那么难的烘焙呢。 面包都算难的， 嗯，反正我没做过面包。 哎呀， 主要是我不太好面包那口，还是喜欢吃蛋糕，瓷实的，你知道吗？ 哦， 嗯， 吃一口算一口的。 哎，对对对，像什么芝士蛋糕呀， 啊， 你要问我芝士蛋糕，那我就能给你说出个四五六来。 那你芝士蛋糕里边打几个鸡蛋？ 我觉得今天啊，当然小时节目时长特别宝贵，咱就不讨论这些没意义的话题了。 一说就露馅儿，知道吧？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哎， 说说夸你的。 说什么呀？ 说呀，哎呦， 李凯老师的声音保养得太好了啊， 保养太好。 要说呢，小时候一直以为李凯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斯文大哥哥啊，今天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20年前二十多岁， 20年前二十多岁还真是， 那可不是 吗？今年50嘛， 谁 那个今天一看视频直播，原来是一猛男大叔、 啊， 我觉得这就叫反差萌。 嗯，行行行。然后二马说，天桥自然博物馆门前105路电车总站，马路对过呢是110电车总站。80年代，我和小伙伴在中华电影院门前啊，卖过北冰洋的汽水，下边垫块冰。 嗯， 哎呀，说实话，那电车总站我现在已经真的记不住了哈。 这我就是完全不知道了。 中华电影院没去过， 大华电影院是不是一个老电影院？现在还有吗？ 大华协和斜对面早没了。 哦，也是老电影院， 对对，老电影院。 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什么看《泰坦尼克号》啊，什么《 哈利波特》第一部，我是在大华看的。 哦， 就是那个推车进地铁站。撞墙去、 对对对对，就是去霍格沃茨上学去， 9又3/4， 哎、 啊、 看来真看过、啊、 那肯定看过， 那应该是在2001年 记得， 就是21世纪初嘛。 嗯， 潇洒自如说，我去过天桥，我记得那儿呢还有一处卖旧自行车的，小时候家里不是很富裕，上学的时候老爸就带我去买了一辆旧的26自行车。 嗯， 据说啊现在这旧自行车商行还在呢。在吗，李凯老师？ 那谁知道，好长时间没去了。 嗯， 高马市啊，算了，不能戳这个。 您原来那啊什么呀？又是什么好吃的？ 没，你看你就知道吃。 你只要强行打断话题， 啊、 那就 自行车 八成吧。 这行，去个信托商行，兴许有卖自行车的。 就是卖旧货是吗？ 哎，旧货， 二手市场。 哎， 嗯。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 哎、真快 啊、对啊，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感受不一样的感受哈。 嗯。 希望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依然开视频直播的时候，您还在哈、 哎。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 下周 一 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喷笔万神，万笔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了。